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8集，大猫。大街上走老虎可不多见，展昭起先觉得挺怪异，跑出去一段路，就发现前头乱得都不像话了，人群四散奔逃，商铺纷纷关门闭户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展昭皱眉扒拉开人群，好不容易走近一看，也有些惊讶。白玉堂跟着展昭一起来的，没挤人群，而是直接上了房顶，和展昭一上一下往当间空地上一看，就见一只黑色的猛虎正站在大马路当中。老虎本不多见，这种全身黑色的就更少见了。别说，这虎实在是漂亮，体型巨大，通身呈现一种灰蓝色，周身黑色虎纹，脑袋顶上黑色一个王字，一双金色的眼瞳，精神抖擞。 这老虎真漂亮。 那黑虎在原地徘徊，似乎是迷了路，团团转着，倒是没有伤人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蹲下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跟在开封府逗猫似的对那老虎勾了勾。 这猫饿糊涂了吧。 白玉堂站在房顶上，十分无奈地看着下面那老虎站在原地跟展昭对视。展昭唤了几声，见他不过来，眯起眼睛站了起来，招了招手。 过来过来。 白玉堂站在屋顶上有些想笑。那老虎看了展昭一会儿，突然朝着他的方向缓缓地走了过去。 乖啦，过来给你喂鱼。 白玉堂无语，展昭这是拿那黑虎当大猫耍。这老虎正往前走，突然就听到一声惨叫。展昭抬头望去，只见从一旁的客栈里跑出来了一个小娃娃，那娃娃大概两三岁，穿着件小棉袄，戴着个虎头帽，跌跌撞撞跑了下来。叫的是个女人，应该是那娃娃的娘亲在后边追，但是那娃娃可能第一次见大老虎，边呀呀叫边跑，很兴奋的样子，直冲向老虎。这时周围人群都有些躁动，谁都担心那娃娃会葬身虎口，有老人拦住那尖叫着追孩子的少妇，让他别叫，惊了老虎可能对孩子不利。展昭微微皱眉，绑上。白玉堂的手指轻轻一扣刀口的崩簧，那样子像是想抽刀出鞘了。就在小娃娃跑到老虎身边不远的地方时，脚下突然一绊，往前扑了过去。此时就见那黑虎的尾巴轻轻一勾，将那就快脸着地的小娃娃接住，还回头瞧了他一眼。 动作很轻巧啊，这虎不伤人还救人，有灵性。 那娃娃抓着老虎的尾巴对他笑，老虎索性坐下扭脸看他，这一孩童一猛虎对视的场面还挺有趣。小孩不怕，老虎也不吃他，尾巴动了动，扶着小孩站好就收了回来，在身后晃了两下，圆圆的耳朵也动了几下，看着挺温和的，围观众人面面相觑。这时候远处传来脚步声， 猎户来了。 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展昭抬眼望去，就见远处有十几个穿着兽皮坎肩背着弓箭的年轻猎户飞奔过来。 都散开！ 说完抽弓搭箭，那老虎回头看了一眼，站起身咆哮了一声。这虎啸声震得两边窗棱嗡嗡响，那些猎户也惊了一跳，纷纷站住，有些犹豫地看着前方。那黑虎尾巴一勾，将还趴在他身边的娃娃勾到了身后，盯着那些猎户，眼神可不善。 用毒箭，小心别伤着那孩子。 十几个猎户纷纷搭箭，首领率先张弓。 受死的！ 十几只毒箭就对着那黑虎射了过去。黑虎勾着身后的娃娃，似乎想要腾空跃起，但就见眼前人影一花。黑虎微微后退了一步，一支箭都没落在身边，更别说扎身上了。就见一个蓝色的身影站在了他跟前，一手接了那十几支箭。白玉堂淡淡一笑，他就知道展昭会去救那只黑虎。展昭拦下所有弩箭，抬手一拦，觉得今天身法轻盈不少。想了想，也对，他饿了吗？屋顶上，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展昭回过神，抬头对那些猎户一摆手。 哎，射不得。 猛虎伤人，为何射不得？ 猎户不满，同时也不敢造次。展昭刚才一跃几乎飞上半空，身法之快根本看不清楚，再加上他一手拦下所有的弩箭，绝对是个武林高手。 他没有伤人，反而还救人了。 展昭说着，回身抱起那个小娃娃，还给了旁边惊魂未定的少妇。那少妇赶紧道谢，小娃娃还傻呵呵笑呢，一点皮肉都没伤，回头咿咿呀呀要大老虎。 可他毕竟是猛兽。 猎户拿出网兜，那样子像是要将老虎活捉。展昭接着摆手，板起脸。 哎呀，什么猛兽，不就是一只大猫吗？ 猫？这分明是 大点的猫而已。 展昭说着，一把拽过那还在四周围张望的黑虎，拍了拍脑袋。 喵个来听听。 黑虎抬头看着展昭，甩了甩头，蹲坐在他身边舔爪子。展昭低头看他，突然蹲下，伸手抓住虎爪子拿到眼前看。黑虎不解地看他，倒是没咬人。白玉堂也从房顶下来了，此时来了大批的衙役，是知府听说街上竟然跑出老虎了，派人赶紧来抓。另一头，欧阳少征也带着人来了，消息传到军营里了，赵普早就想要只老虎，打仗的时候好拿出来吓唬人，没想到还是只黑虎，赶紧撺掇欧阳少征来抓活的。不过众人聚拢过来，眼前的画面却有些诧异。展昭端着虎爪，端详了半天，突然伸手将那黑虎按住，然后开始翻它的毛，最后索性一把掀翻了，看肚皮。那老虎似乎想挣扎一下，不过展昭瞪了他一眼，他也就乖乖仰躺着不动了，任展昭看肚皮。白玉堂走到一旁瞧了一眼，老虎是公的。饭完了，展昭手里拿着几样东西，对白玉堂招招手。白玉堂弯腰低头看，就见展昭手里拿着一些泥巴，是虎爪子里抠出来的，还带着血迹，泥巴是黄色的。 那个泥地上的爪印是他留下的吗？吃人的该不会也是他？ 展昭顺手摸了摸老虎的肚皮。 不能吧，不像很饱的样子，刚才那小孩他也没伤害他，还保护他呢。 会不会当成自己的崽儿了？ 白玉堂回头看了看那小孩的虎皮帽子。展昭闻言又低头看了看那只温顺又巨大的老虎，捧住他的大脑袋看白玉堂。 哎，你看他眼睛。 白玉堂看了看老虎的眼睛，又看展昭，展昭睁大了眼睛看白玉堂。 你看他无辜的眼睛，他就算饿死了也没有吃啊。 白玉堂失笑摇头，不过这老虎的确温顺又似乎通人性，莫非是有人一直在养的？这时展昭又拿出一样东西给白玉堂看。 嗯，我从他肚皮上的毛里面找到的。 这是？ 白玉堂接过来看了看，发现是一些碎的干草屑。 展昭抬起自己脚底给白玉堂看，又指了指他。 你脚底应该也有。 是刚才在农户家的牛棚里沾到了草料房里的干草。 昨晚上妞妞不是说她听到老虎叫了吗？ 昨晚那个道士在妞妞家的草堆里过了夜，这虎难道是那道士的？等等，黑虎。 想到了什么？ 白玉堂不太确定地看了看那只老虎。 应该不会吧，死了很多年了。 什么死了很多年啊？ 展大人，要不然把黑虎带去别的地方，你们再商量事情吧，这边路堵着了。 闻言，展昭赶忙站起身，脚尖戳戳那似乎躺得很享受的黑虎。 喂喂喂，走啦。 黑虎爬起来，见展昭和白玉堂往回走，一口拽住了展昭的衣摆，只听到刺啦一声，展昭回头就见衣服后摆被扯掉了一块，黑虎嘴里叼着半块蓝布。展昭眨眨眼，黑虎仰着脸跟他对视，片刻后展昭抬手给了他一拳。 喂，新衣服来的，赔钱。 黑虎转过身，尾巴勾了勾展昭的腿，往前走两步，回头看他。 他好像想我们跟着他。 莫非他有好的饭馆介绍？ 那先去吃饭吧。 展昭转身要走，那黑虎嗷呜一嗓子，展昭回头，黑虎就那么看着他。 啊，真烦。 展昭沉默良久，长叹了一声，还是暂时放弃吃饭，跟着黑虎走了。白玉堂也跟去，虽然展昭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吃货，但到现在为止还没吃上饭，似乎也是这吃货自找的，真不知道是该说他太爱管闲事儿呢，还是心肠太过柔软。 实在太饿，就在路边买个包子先垫着吧。 不行，我饿了那么久，我非得吃顿好的，吃个包子就打发，我太吃亏了。 白玉堂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，不过吃货的逻辑向来不可理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